工人有力量， 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 每天每日工作忙， 嘿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开成了高的大山，就是了解美方开头的世界，别什么天亮呀，嘿嘿， 发动了积极 风扬， 聚集了铁锤 响一响， 造成了力度 好生产， 造成了枪炮 动天堂， 嘿嘿嘿， 没有 咱们的脸上 大红光， 咱们的汗珠 往下淌， 为什么 能够解放， 为什么 能够解放， 嘿 嘿 嘿 嘿，为了全中国彻底解放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嘿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在厂家高厂家休息上天地空开到了世界，为什么天要压，嘿嘿， 发动了积极 风扬， 聚起了铁锤 响叮当， 造成了力鼓 炮声响， 造成了枪炮 动天堂， 嘿嘿嘿， 没有 咱们的脸上 大红光， 咱们的汗珠 往下淌， 为什么 能够解放， 为什么 能够解放， 嘿 嘿 嘿 嘿，为了全中国彻底解放，嘿嘿， 发动了积极 风响， 聚起了铁锤 响叮当， 造成了力鼓 炮声响， 造成了枪炮 动天堂， 嘿嘿嘿， 没有 咱们的脸上 大红光， 咱们的汗珠 往下淌， 为什么 能够解放， 为什么